你与我背负尘嚣，都是悲与伤，千载百世，人类那负面上是无忧快乐上。当年真心遗落在那处老乡，回首又再想啊想，想着过去童谣唱又唱，唱着纯真快乐旧模样。爱上帝人冷贴数十遍，但从不追究，不去想当初哪会明白那道理，每日提笔继续旧时约，童儿易老，天真不复在，读书声风声雨点声，重新再确认。今天小姑娘现着满眼泪印，带着另一种创伤，她不会再留恋世幽风歌，却在楼高数十丈。浪来了，不该的伎俩，天天奔波要雪风，求生最痴想。 愿有缘。